汉书卷十九上，百官公卿表第七上。亦叙伏羲神农皇帝，坐教化民，而撰述其官，以为伏羲龙师名官，神农火师火名，皇帝云师云名，少昊鸟师鸟名。自颛顼以来，为民师而命以民事，有崇礼、勾芒、祝融、厚土、入收、玄冥之官，然以上矣。书载唐虞之际，命西河四子顺天文，受民时，子四月以举贤才，扬侧漏，时又二目柔远能耳，与作司空，平水土，弃作后稷，拨白骨，谢作司徒，夫五教，高尧作事，正五行，垂作公公，立器用，亦作镇舆，御草木鸟兽，伯夷作至宗，点三礼，魁点月，和神人，龙作纳言，出入地命，夏阴无闻焉，周官则备矣，天官冢宰，地官司徒，春官宗伯，夏官司马，秋官司寇，冬官司空，是为六卿，各有土属职分，用于百事。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是为三公，改参天子，坐而议政，无不总统，故不以一职为官名。又立三少为之父，少师、少父、少保是为孤卿，与六卿为九焉。既曰三公无官，言有其人，然后充之。舜之于尧，伊尹于汤，周公、少公于周是也。或说司马主天，司徒主人，司空主土，是为三公。四月为四方诸侯，自周衰，官失而百职乱，战国并争，各变异，秦兼天下，减皇帝之号，立百官之职，汉因循而不革，明简易随时已也，其后颇有所改，王莽篡位，目从古官，而利民服安，亦多虐政，遂以乱亡。故略表举大分，以通古今，北温故知新之意云。相国丞相皆秦官，金印子寿，长成天子，助理万机，秦有左右，高帝即位，至义丞相。十一年，更名相国，律寿。孝惠高后至左右丞相。文帝二年，复至义丞相，有两长史至千担。哀帝元寿二年，更名大司徒。元帝元寿五年，出至司职，至比二千担，掌左丞相，举不法。太尉秦官，金印子寿，掌武事。武帝建元二年省，元寿四年出至大司马，以冠将军之号。宣帝帝节三年至大司马，不冠将军，亦无印绶官署。 成帝随和元年，初赐大司马金印子绶。至官署，录比丞相，去将军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复去大司马印绶官署，管将军如故。元寿二年，复赐大司马印绶，至官署，去将军，位在司徒上，有长史至千担。御史大夫秦官，位上卿，银印清绶，掌副丞相，有两丞至千担，一曰中丞，在殿中兰台，掌图籍秘书，外都部刺史，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，受公卿奏事，举和按章。成帝随和元年，更名大司空，金印子绶，录比丞相，至长史如中丞，官职如故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复为御史大夫，元寿二年，复为大司空。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。侍御史有绣衣直指，出讨金华，至大狱，武帝所至，不常至。太傅古官，高后元年出至，金印子绶，后省八年复至，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至，位在三公上。太师太保皆古官，平帝元始元年皆出至，金印子绶，太师位在太傅上，太保赐太傅。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，秦因之，魏上卿，金印子绶，汉不常置，或有前后，或有左右，皆掌兵及四夷，有长史至千担。奉常秦官，掌宗庙礼仪，有成。景帝中六年，更名太常。属官有太岳、太柱、太宰、太史、太卜、太医六令丞，有军官都水两长丞，有诸庙寝园十官令长丞，有雍太宰、太柱令丞，五至各一位，有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。景帝中六年，更名太柱为慈寺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曰妙寺，初至太卜。博士秦官，掌通古今，至笔六百担，元多至数十人。武帝建元五年，初至五经博士。宣帝黄龙元年，少增元十二人。元帝永光元年，分诸灵邑属三府，王莽改太常曰至宗。郎中令秦官，掌宫殿掖门户，有成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光禄勋。属官有大夫、郎、掖者，皆秦官，有七门羽林皆属焉。大夫掌论议，有太中大夫、中大夫、谏大夫，皆无缘，多至数十人。武帝元寿五年，初至谏大夫，至笔八百担。太初元年，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，至笔二千担。太中大夫 至比千担如故。郎掌守门户，出冲车骑，有一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，皆无缘，多至千人。一郎、中郎至比600担，侍郎比400担，郎中比300担。中郎有5官，左右3将，至皆比2000担。郎中有车、户、骑3将，至皆比1000担。业者长宾赞受事，原70人，至比600担。有仆业，至比1000担。七门长执兵送从。武帝建元3年出至，比郎、吴元，多至1000人。有仆业，至比1000担。平帝元始元年，更名虎贲郎，至中郎将，至比2000担。羽林长宋从，赐7门。武帝太初元年出至，名曰建章营记，后更名羽林记。又娶从军死士之子孙杨羽林，管交以5兵，号曰羽林孤儿。羽林有令成。宣帝令中郎将冀都尉兼羽林，至比2000担。仆射秦官，自侍中、尚书、博士、郎皆有。古者重5官，有主射以都客之。军屯、吏、邹、宰、永相工人皆有，取其领事之号。魏尉秦官，掌宫门卫屯兵，有成。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，后元年复为魏尉。属官有公车、司马、卫士、吕奔3令丞，卫士3丞，有诸屯卫后、司马22官，皆属焉。长乐、建章、甘泉卫尉皆掌其功，职略同，不常至。太仆秦官，掌舆马，有2丞。属官有大舅、未央、加马3令，各5丞1位。有车府、陆陵、骑马、骏马4令丞。有龙马、闲居、洛泉、陶土、成华5件掌城。有边郡6牧师晚令，各3丞。有穆洛、昆提令丞，皆属焉。中太仆掌皇太后于马，不常至也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加马为铜马，出至陆陵。廷尉秦官，掌行辟，有正、左右谏，至皆1000担。景帝中6年，更名大理。武帝建元4年，复为廷尉。宣帝缔结3年，出至左右平，至皆600担。哀帝元寿2年，复为大理。王莽改曰作事。典客秦官，掌诸归义蛮夷，有成。景帝中6年，更名大行令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大鸿胪。属官有行人、义官、别火3令丞，及郡邸长城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行人为大行令，出至别火。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。初，指郡国嫡属少府， 中属中尉，后属大鸿胪。宗正秦官，掌亲属有成。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，属官有都司空令丞、内官长丞，又诸公主家令门卫皆属焉。王莽并其官于至宗。初，内官属少府，中属主爵，后属宗正。治粟内史秦官，掌谷货有两成。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。属官有太仓、军书、平准、都内、吉田五令丞，管官铁士两长丞，有郡国诸仓农建、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。搜粟都官、武帝军官不常置。王莽改大司农曰西河，后更为纳言。初，管官属少府，中属主爵，后属大司农。少府秦官，掌深海池泽之税，以己供养，有六成。属官有尚书、符节、太医、太官、汤官、岛官、乐府、若卢、考公事、左翼、居士、甘泉居士、左右司空、东支、西支、东元将十六官令丞，有包人、都水、军官三长丞，有上林中石池剑，有中书业者黄门、勾顿、上方、御府、永相、内者、宦者八官令丞，诸仆业属长中黄门皆属焉。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公事为考公，左翼为次妃，居士为保公，甘泉居士为昆台，永相为叶亭，次妃长翼社，有九成两位，太官七成，昆台五成，乐府三成，叶亭八成，宦者七成，勾顿五成两位。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业者令为中业者令，出至尚书，原五人，有四成。和平元年省东支，更名西支为知事。随和二年，哀帝省乐府，王莽改少府曰公公。中尉秦官，掌教训经师，有两成，后司马千人。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，属官有中垒、四户、五库、都传四令丞，都传五库有三成，中垒两位，有侍道左右中后，后丞及左右京府都尉、未成兵卒皆属焉。初，四户属少府，中属主爵，后属中尉。自太常至执金吾，至皆中二千担，常皆千担。太子太傅、少傅、古官，属官有太子、门大夫、庶子、贤马、舍人。将作少府秦官，掌制公事，有两成，左右中后。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将，属官有石库、东原主张、 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，又主张长成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东原主张为穆公。成帝阳朔三年，省中后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。詹氏秦官，长皇后太子家，有成。属官有太子律庚、嘉令丞、仆、中顿、卫律、除旧长成，有中长丘、司府、永相、仓旧、祠祀十官令长成，诸宦官皆属焉。成帝弘嘉三年，省詹事官，并属大长丘。长信詹氏长皇太后宫，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，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。江行秦官，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丘，或用中人，或用士人。典属国秦官，长蛮夷降者。武帝元寿三年，昆爷王降，复增蜀国，至都尉成后千人，蜀官九亿令。成帝和平元年，省并大鸿胪。水衡都尉，武帝元鼎二年出置，长上林院，有五成。蜀官有上林、军书、玉修、晋普、吉卓。中官技巧六旧、变同、九官令丞，有衡官、水司空、都水、农仓，有甘泉上林、都水七官长丞，皆属焉。上林有八丞十二位，军书四丞，玉修两丞，都水三丞，晋仆两位，甘泉上林四丞。成帝建始二年，省技巧六旧官。王莽改水衡都尉曰鱼鱼，初玉修上林衡官及驻前皆属少府，内史州官秦阴之，长至京师。景帝二年分至左右内史。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，属官有长安侍厨两令丞，有都水铁官两长丞。左内史更名左平邑，属官有领西令卫丞，有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世四长丞，皆属焉。主爵中尉秦官，长列侯。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，至内史右帝。属官有长叙令丞，有右都水铁官旧雍除四长丞，皆属焉。与左平邑京兆尹视为三府，皆有两丞。列侯更属大鸿胪。元鼎四年更置三府都尉，都尉丞各一人。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，皆置二千担，丞六百担。护军都尉秦官。武帝元寿四年属大司马，成帝随和元年举大司马府，比司职。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。 平帝元始元年，更名护军。司隶校尉、州官。武帝征和四年初置，持节从中都官徙迁200人，补巫蛊，督大监华，后罢其兵，查三府、三河、弘农。元帝初元四年去节，长帝元延四年省，随和二年哀帝复置，但为司隶，冠进贤官，属大司空，比司职。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，有司马12城门后，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，外掌西域，屯骑校尉掌骑士，步兵校尉掌上林院门屯兵，月骑校尉掌月骑，长水校尉掌长水宣区湖骑，又有湖骑校尉掌池阳湖骑，不常置。射生校尉掌代诏射生事，虎贲校尉掌轻车，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，有乘司马。自司隶至虎贲校尉，至皆2000石。西域都护加官，宣帝帝节二年初置，以冀都尉、谏大夫使护西域36国，有副校尉，至彼2000石，乘1人。司马后1000人各2人。戊己校尉，元帝初元元年制，有乘司马各1人，后5人，至彼600石。奉车都尉掌御胜于车，驸马都尉掌驸马，皆武帝初制，至彼2000石。侍中左右曹朱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，所加或列侯、将军、卿大夫、将、都尉、尚书、太医、太官令至郎中、吴员，多至数10人。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，朱曹受尚书事，朱吏得举法，散骑骑并乘于车，己侍中一家官，所加或大夫、博士、议郎，掌顾问应对，位次中常侍。中黄门有己侍黄门，位从将大夫，皆秦制。爵一级曰公事，二上造，三簪鸟，四不耕，五大夫，六官大夫，七公大夫，八公圣，九武大夫，十左庶长，11右庶长，12左更，13中更，14右更，15少上造，16大上造，17四车庶长，18大庶长，19关内侯，20彻侯，皆秦制，以赏功劳。彻侯金印子绶，必武帝会，曰通侯，或曰列侯。改所食国令长名相，又有家常门大夫、庶子。诸侯王高帝初置，今喜立绶，长治其国，有太傅辅王，内史治国民，中尉掌武职，丞相统众官， 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。景帝中五年，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，天子为治吏，改丞相曰相，升御史大夫、廷尉、少府、宗正、博士官。大夫业者，郎诸官长成，皆损其元。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，中尉为执金吾，郎中令为光禄勋，故亡国如故。损其郎中令，至千担，改太仆曰仆，至一千担。成帝随和元年省内史，更令相至民如郡太守，中尉如郡都尉，监御史、秦官，掌监郡、汉省。丞相遣使分赐州，不常至。武帝元丰五年，出至布刺史，掌奉诏调查州，至六百担，原十三人。成帝随和元年，更名穆，至二千担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复为刺史。元寿二年，复为穆。郡守秦官，掌治其郡，至二千担。有成，边郡又有掌吏，掌兵马，至皆六百担。景帝中二年，更名太守。郡尉秦官，掌左首典五职甲卒，至比二千担。有成，至皆六百担。景帝中二年，更名都尉。官都尉秦官，农都尉、蜀国都尉，皆武帝出至。县令长皆秦官，长治其县，万户以上为令，至千担至六百担，减万户为长，至五百担至三百担，皆有成尉，至四百担至二百担，是为长吏。百担以下有斗石、左使之制，是为少吏。大帅十里一亭，亭有长，十亭一乡，乡有三牢，有制、色夫、游教。三牢长教化，色夫执听讼、收赋税，游教教巡、进贼道。县大帅方百里，其民稠则减，稀则旷。乡亭亦如之，皆秦制也。列侯所食县曰国，皇太后、皇后、公主所食曰邑，有蛮夷曰道。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，乡六千六百二十二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。凡吏至比二千担以上，皆银印清授，光禄大夫无。至比六百担以上，皆铜印黑授，大夫、博士、御史业者郎无。其仆业御史、制书赏服玺者有印绶，比二百担以上，皆铜印黄绶。成帝阳朔二年，除八百担、五百担制。随和元年，长相皆黑绶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复黄绶。历元自左使至丞相，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。